昨日就伟大啦，103万嘅大游行啦，吓历史创举啦，系咪？咁啊，和平、理性、非暴力咧就圆满成功。咁呢个就系、是、 完成任务 吓。咁啊，上半场啦，系咪？即系但系当我哋睇到下半场嘅时候咧，吓、就系、是、一班嘅即系青年人啦，系咪？佢哋就系即系，因为佢系喺嗰个嘅23:07咧。就是出了那個的聲明，是不是？出了那個聲明之後，就說就尊重你們那個的和平、有理性的有秩序的遊行，但是呢就會雖然人數很多，但都會照舊星期三呢就是二讀恢復。開始有一班的青年人就是就是是做一些的即係開始激烈啲嘅抗爭行為啦，嚇、呢、這個我哋當係下半場啦，係咪？ 係。 咁尋晚我哋老實講，我哋都幾個人喺度一路睇啦，係咪？嚇、一路睇，咁啊當然啦，嚇、越睇就係當然越心噏啦，到最尾係咪啊？咁樣係即係有咁樣十幾人俾人拉咗，又係百幾人咧，亦都係俾人登記咗身份證咁樣係。 係。 咁咧，我哋當中咧就係、是。即係我哋益友就冇俾人被捕啦，但係當中咧有啲可能喺附近啦咁樣嚇。咁、老實講，你話擔唔擔心？當然係非常之咁擔心啦。我喺群組裏邊都出咗 post 啦，你一見係 嚇。 咁咧、就係、嗱，將會嚟到講禮拜三，佢哋又話係會即係泛民啊，就話要搞包圍立法會啦。 嗯嗯。 咁當然啊，係。初頭啊，當然係會和平理性啦，係咪？大家坐喺度靜坐啫。但係咧，到最後會演變成點樣咧？老實講又唔知道，係咪？ 嗯。 咁即係我哋就係、是，即係希望大家咧，各位益友都係嘅，係嘛？如果你係決定咗去意議決噶啦，即係話，即係唔係講話去集會？去集會當然冇所謂啦，又合法噶嘛。 係。 如果你去意議決的意思，即是說如果你都是要是決定，你當你知道了你是有一個這樣的法律後果和、刑責，有機會負上刑責的時候，你都決定呢是要去參與這個的抗爭的行為呢，那我們不會阻你，我們又不是孔令瑜，又不是 Figo Chan， 即 是不要說我阻止人家去做這些激烈的行為了，是吧？阻止那個不是我、阻止人哋做激烈行為嗰個咧，就叫做陳浩桓同埋孔令瑜啊，就喺現場俾人掟樽啦，係咪？ 係 中咗添啦，咁樣嚇。咁誒，即係我哋當然係唔想見到係即係出現呢啲咁樣嘅情況。實情係話俾大家聽，好心噏啦，係咪？一路睇係咪啊？ 嗯嗯。 因為你喂，因為咁樣你又製造。即係好似製造又多一批嘅咁樣嘅，即係政治犯嘅咁樣係嘛？ 係 咯。老實講，你點樣？你尋日睇到嗰個場面，點會係即係唔心痛咧？係咪？即係我講緊唔係話，即係我哋都唔係話要譴責，即係話和理非啊嗰啲咁樣，因為人哋事實上係話俾你聽係去和理非嘅遊行啊嘛。 係。 咁但係。即係你見到昨晚咁樣嘅情況啊，嚇！即係咁樣去到去變咗，即係好似犧牲咗咁樣，你同唔同意啊？ 係好無辜嘅，被犧牲咗，係一班人。 因為咁樣係，即係值唔值得咧？咁樣係，因為好好心痛，見到真係。不好意思啊， 唔緊要唔緊要， 因為有十幾人去被捕，你知道呢啲嘢咧就係會秋後算帳，即係點解我哋成日話，即係大家諗清楚先至好去嘅原因就係話，即係因為真係會有呢啲咁樣嘅後果咯嚇。不過你哋做任何嘅行為，老實講，我哋都係尊重你哋嗰、那個。決定啊！如果你真係諗嗱，考慮得清楚啦，係嘛？ 係 嚇、啊，即係我哋成日都覺得就係話，唉，唔好意思啊， 緊要唔緊要？ 成日就覺得即係唔好有啲即係無謂嘅 無謂犧牲 犧牲啦，係咪？因為你十幾人咁樣又有百幾人登記咗身份證，就即係會後面臨咧嚇，即係警方嗰個嘅控訴啊嚇。或者是你都即係提心吊膽啦，係咪啊？ 擔心都唔知道一段長嘅時間， 即係一段長嘅時間，佢告你又唔知道，唔告你又唔知咁樣係嘛？ 係 嚇，即係好心噏啊！呢啲嘢係咁，所以我哋就話勸喻，成日我哋都係咁講啊！我哋其實我哋邊有變過啫？我哋就係勸喻大家，即係話如果你係去意已決啦，咁當然我哋係冇辦法去去話反對你或者阻止你啦，我 哋 都唔 會 咁樣做嚇。咁、但係就係話做任何嘢之前，我哋成日都覺得係你考慮清楚係嘛，即係先至好做咯。呢、這個即係我哋成日都咁樣同啲益友講噶啦嚇，即係唔好作一啲嘅無謂嘅犧牲啦，係嘛？即係大家要真係諗認真咁樣去。三思而行，係嘛？我哋成日都係咁樣講啦。尤其是你話有啲人話我係去即係鼓吹呢啲嘢，我實請我自己都唔會去，我點會鼓吹啫？我哋覺得就係搞一個嘅媒體又好，點都好，即係我哋係，我覺得我係要有原則嘅，要負，即係唔能夠係不負責任咁樣叫人去，自己又唔去。嗱，我唔係呢種人嚟嘅，即係。因為我自己咧都覺得呢一樣嘢係你話咁樣去硬困，我覺得成功嘅機會係即係好微，咁所以我咪唔去咯。嗱，我又冇阻止人哋去啦，係咪？係。咁但係即係大家你又要自己考慮一下係咪能夠即係負擔得起呢一個嘅責任啊，承擔得起嗰個嘅後果啊？咁呢一樣嘢係一定要考慮嘅。正如我剛才睇咗馮敬欣嘅一篇嘅文章，佢都話喺嗰啲咁樣嘅情景，你企得出嚟係嘛？老實講，如果俾人影到嘅話，因為嗰入罪個門檻咧就好低嘅， 係 啊。咁佢都引述咗啲案例啦。咁我唔喺度詳細去講啦。咁所以就希望大家真係要即係注意你嘅安全係嘛？你嘅平安係嘛？即係唔好係。真係噶呢樣嘢，我哋係衷心咁樣講，就係唔好作一啲嘅 無謂嘅犧牲， 無謂嘅犧牲啦，係嘛？咁你話咁你點知幾時先至唔係無謂？咁呢個係你自己嗰個 judgement 去決定啦，冇一個人可以話得到俾你聽嘅嚇。係你如果係決定咗話啊，你都係要係去做呢啲咁樣嘅行為噶啦嘅時候，咁你就要真係知得好清楚啦，嗰一啲嘅有機會。可能會負上的責任係嘛？當然亦都唔希望你哋係會有出事啦，係咪？實情係相當之嘅擔心嘅。你睇到嗰個電視嗰個畫面係嘛？嗰啲直播嘅畫面嚇， 真係真係好難，成晚瞓唔著覺嘅睇到 嚇。咁咧就係即係我哋又講下啦。有啲人就話。和李飛嗰啲人嚇、啊，即係認為係呢啲係係鬼啊咁樣。咁當然希望就係和李飛嘅即係倡議者啊，咁亦都係會即係我諗係互相嚟到去嘅即係理解啦，係嘛？係。即係我覺得，因為我都唔會係對於和李飛嗰啲嘅支持者係有咩咁反感，老實講嚇。啊因為他哋所能夠付出的代價就係咁多啦，咁啊咁多咯，係嘛？你不能夠係強加於人哋個頭上嘅，我又覺得，因為我慢慢開始係有調整啦，呢、這個睇法係真係好老實講。咁你提倡和李飛嗰個最大力嗰個係民陣同埋泛民啊嘛，係嘛？係啊，咁你應該鬧就係、是，如果係唔中意和李飛，你應該對準嗰個嘅。嗰啲頭頭嚟到去鬧嗰啲市民真係好無辜啊嚇！咁啊，但係和李飛亦都唔好咁樣話人哋係鬼啊，呢樣嗰樣啦，係嘛？邊有咁多鬼啊？咁樣係，尋晚嗰啲冚棒，你睇下嗰啲，喂，嗰啲係真係人嚟噶，大佬。 唔係後生仔嘅真係， 唔係鬼嚟 嘅，大學生嚟嘅。 啊！即係你自己仲話人哋係鬼係嘛？即係你唔覺得 惭愧咁啊吓，你自己都唔去做吓，咁当你话你唔认同咪唔做咯，啱系啊，你唔认同就唔做，但系你唔需要即系话人哋系鬼啦，你咁人哋都冇话你系鬼啦，咁即系咁啫嘛吓，你互 系 相 啊， 指控呢个系鬼系咩？咁有咩即系作用咧？咁样吓，咁但系有啲人话冇用，咁我哋一早都话咗系冇用噶啦吓，呢样嘢我觉得又唔需要系。再去重複嘅，因為我哋係上個禮拜，我諗我哋一早都已經講咗話遊行係冇作用咧。呢樣嘢我哋講 又 咗 講咗好耐呢個 好 都， 多次啦嚇。咁呢啲我哋 系， 見到網路嗰輿論就係咁啦，係嘛？ 系。 咁啊，總之呢，就係嗱，禮拜三泛民就話叫人呢去即係呢個包圍立法會啦，係咪？咁啊，今日阿羅冠聰出咗個 post 就話其實呢，呢一個嘅二讀三讀呢。就唔會同一日咧嚟到去出現嘅咁樣，咁我馬上就俾佢呢個黃粉咧就喺度鬧嘅。 喺度 咁 停攻击佢。 呢第一我就唔會係幫你羅冠聰咧，係即係戥你有咩唔抵，因為呢啲嘢咧點解會出現呢啲情況咧？當你講你羅冠聰講出一個事實出嚟，禮拜三係唔會有即係機會係極微嘅，同一日係二讀三讀，你講出呢個事實，我都贊同你呢個嘅見解，你所講嘅都係一個客觀嘅事實。但系点解你嗰啲黄粉会咁样去，即系反而你都去系谩骂你呢、闹批评你呢？因为就系你哋泛民长期以嚟系中意讲一啲嘅言论嚟到去擦你哋嗰啲咁嘅粉丝嘅鞋，长期以嚟系去讲一啲嘅言论系不符呢一个嘅客观嘅事实，为咗去取悦你嘅支持者而讲，久而久之。你讲出一啲嘅事实嘅时候，你嗰啲嘅粉丝唔啱听，咁啊，哪怕你讲嗰啲系即系铁证如山都好啦，佢哋都会批评你咯，呢啲就系你哋自食恶果啊！呢啲系你哋嘅过去咁多年以嚟所种落嘅因，依家你哋承受翻你自己种落你哋自己嘅果，系嘛？咁啊，同一日二读，我又二读三读，当然我觉得系冇可能啦。点解呢？因为你又冇睇见嗰度写住恢复二读啊，全体委员会审议同三读，任何政府法案恢复二读嘅时候都系咁写噶。你哋自己上立法会嗰个嘅会议议程嗰度睇下啦。恢复二读，咁首先嚟到讲恢复二读，大家就有一个立法会议员有一个辩论嘅程序啦，系咪？而且有150几条嘅修正案系泛民嘅议员系提出咗噶嘛？当日边度辩论得晒？我当你合拼辩论啊！都辯論唔晒啦，咁樣，而一表決又要分開150几次去表決。咁你話禮拜三嗰一日，咁嗱，一般正常嘅情況，我講一般正常嘅情況底下，我哋 foresee 到嘅嘢就係嗰日朝頭早泛民建制嘅議員去開會啦，咁樣，咁咪開會咯，場外咪整一啲嘅。即係嗰啲投射機啊、投影機啊咁樣，你哋咪喺度睇咯，睇到泛民嘅議員係慷慨陳詞嘅時候，呢班友喺出邊拍手掌咯；睇到建制嘅議員喺度嘅時候，你咪響佢 系佢 咯， 咯，系 就係 啦。 咁咯。因為以往咧其實係已經係重複過好多次，都係咁樣啦。呢啲咁嘅嘢，咁啊，如果嗰一日唔表決嘅時候，假設係冇一啲激烈嘅行為出現啦，假設啊冇一啲激烈行為出現啦，咁泛民咪同你講下，聽日再嚟咯。就系咁啊！唔系，你知我想大家系知道嗱，呢个系一般嘅情况底下。咁如果系非一般嘅情况底下呢，咁我哋又估唔到啦，因为可能系泛民嗰啲有集体 VVAT 掟嘢，又唔定喺个立法会嗰度啊！我讲，或者系即系估唔到啦，或者系场内有人系酝酿系一啲激烈嘅行动，又唔知，因为呢啲嘢喂，始终嚟到讲系即係嗰啲 unforeseeable 嘅，我哋唔識去估計啦。反正呢，過往咁多次呢，就係裏邊嘅人呢，就係喺度陳詞，你咪喺度睇咯。或者呢，就點呢？到休息嘅時候，咁泛民嗰啲議員咪輪流咁樣出嚟去喺嗰度博 系 取 演讲啦，系 演 咯。 講啊，博取佢嘅掌聲咯，喺現場嗰度因為以往咁多次佢哋嘅 practice 都係咁樣噶啦係冇分別嘅咁你話至於嗰日，如果一般情況底下，咁當然係咁啦，咁就跟住會翻屋企咯，咁係會咁啦， 跟住话第二日再嚟啦，咁样 就 就 系 系 话呢个系一个长期作战嚟嘅。 啦。因为你话嗰一日三读，我又唔系好信噶啦。除非你话阿梁君彦就系喺嗰日赶晒泛民嗰啲友走，跟住马上就系唔去辩论啦，即系马上表决啦。咁你有冇可能咧？有，乜都有可能噶啦。咁呢个世界系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我又唔识去评论啦。到时有，咁你哋有啲咩行为？我又觉得咁样。真系要以不被捕呢，即系大前提咯，就系、是、不被捕咯，系嘛？即系你自己谂啦吓。好老实讲，就系、是、即系你如果出咗事，我哋都系好担心嘅吓，即系好心悒嘅。因为呢啲咁样嘅嘢系你咁样告一告呢，因为好老实讲，咁呢啲好容易告得入噶嘛，系嘛？你观乎过去咁多次嘅案例。咁樣告一告咧，又係留咗個刑事案底，係即係你比如話琴晚嗰咁，我哋就係覺得好唔好戥佢哋都唔抵啦，係嘛？好心痛，好心痛啊！嗱，有啲人咪係咯，當年你又當年佢哋舊立法會反高鐵嗰陣時係咁，一地兩檢或者咩嘢，佢試過好多次噶啦，試好多次噶啦。 系，拖拖下都系越嚟越少人嘅。 我都唔逐次嚟到去。睇嘅啦，系嘛？咁啊，即系有啲人就系闹我哋失败主义啊，咁样。唔系你觉得你自己嗱，我都系咁样讲，我觉得系会系你同共产党斗唔过，系嘛？咁但系你觉得系你会成功嘅，你成功主义啦，系嘛？我唔同你拗嘅，依家系，因为我你因为你去意决嗰班人咧，去意决啊，嗰班人咧。咁就我哋唯有喺个台嗰度祝你好运啦，系咪先？呢个系必然嘅，系嘛？咁我哋系同嗰啲系嘛，仲系犹豫紧嘅人讲，就系、是、你哋真系要睇清楚成个全局，你将会面对啲乜嘢，系嘛？喂，你嗰一晚可能系会做一啲嘢系，呢啲个你自己去 balance，你可能话啊，你嗰一日系唔做呢啲嘢，令到你一生咧，呢一生咧，即系能够付上一生嘅代价都去做呢样嘢嘅。咁咪去做咯， 即系觉得值得嘅， 你 你 觉得 哋觉 值 得 得 值得 嘅， 嘅就去做咯， 你觉得值得嘅，你咪去做咯。你觉得啊，都系衡量过啦，权衡轻重之后，觉得唔值得嘅，咁咪唔去做咯。我哋作为一个有责任嘅网台，当然系要老实讲，我哋唔系净系向你个人负责，你都有老豆老母噶，系咪啊？ 系啦。 你即系有啲人生埋仔女添啦，嗰啲其实系唔使劝噶啦，因为嗰啲人系会系嗰、那个即系考虑嘅嘢系。叫做多啲啦，系嘛？佢哋嗰个考虑系咁点解嚟到讲嗱？我哋又讲下主要被捕嘅人就系18至22岁嘅后生仔女啦，系咪？咁点解系呢一班人？因为佢哋嗰个负担冇，即系冇咁多负担啊嘛。即系佢哋所谓嘅，唔好意思啊，即系佢哋所谓嗰个机会成本系低啲，系咪？咁呢个系事实嚟嘅，系嘛？亦都系，所以点解话有啲人？话和理非嗰啲，即系我觉得你闹佢啊、批评佢啊，我应该都觉得无谓嘅，因为好老实讲，佢哋嗰个嘅机会成本系比你会高嘅，系嘛？因为佢又有一啲系中产嘅人士啊，有啲佢自己有几层楼啊，或者系佢哋啊有啲嘅业务啊吓，即系咁各种各样嘅因素加起嚟嘅时候，咁佢哋所能够负担得到嘅抗爭嘅成本就去遊行咯，就去和理非咯。咁呢個必然係要去諒解理解嘅。你唔能夠係批評佢，批評佢啲乜嘢呢一樣嘢係咪先咁佢都起碼叫做係出咗嚟啦，係咪？咁你呢個遊行係咁啊行冇用喎，鬼唔知冇用咩？咁呢個你就要批評係咩呢？批評民陣同埋泛民咯。好老實講，你叫100萬人啊！行出嚟，你佢坐喺度啊，已经好大威力啦。咁 喺条 样 街度坐喺度 系嘛？你叫佢喂唔好行啦，依家打攰啦，坐喺度啊。即系如果咁样啊，就好过你真系企喺度啦。已经你换转少爷坐喺度都唔会系暴力行为啦，系咪啊？坐喺度啫，系咪啊？ 系咯。 坐喺度就已经唔同嘅光景啦。咁当然啦，呢啲嘢就系即系咁，所以我就系话你批评和理非。如果你觉得呢啲嘢系有问题，你应该批评泛民，就唔系批评啲市民。呢、這个我哋嗰个嘅想法就系咁样啦，咁你至于泛民依家又话咧， 嗱啱噶，永强话尊重每个人嘅选择先系民主，冇错，我都尊重。喂，甚至乎有啲人话佢要支持呢个条例，咁你又尊唔尊重？我都尊重佢，咁佢梗系有佢嗰个嘅原因噶嘛，系嘛？你冇得监佢噶， 你冇得强迫佢， 冇得强迫佢 反对支持噶嘛？ 系啊，喂，即系有啲人话喂佢系蓝丝，佢支持呢一个条例，咁你咪由得佢支持咯，系咪啊？我觉得系即系喺各抒己见之后，你能够说服到佢，你咪说服到；你说服唔到佢。咁你冇理由去即系点啫？你去屌佢老母咁都冇意思噶嘛，系咪先？咁啊呢、這个即系你话吓泛民，咁又话有啲人市民自发罢市、罢课、罢工。喂，我觉得你哋今日嗰个记招又系不负责任啦，尤其是寻日亦都系不负责任啦。寻日嗰班僆仔企晒出嚟嘅时候，咁你泛民嗰啲议员一个二个又去晒边度呢？即係點解我對於泛民呢班人係咁憎恨呢？唔係冇原因㗎。泛民，你哋永遠喺你哋嘅眼中只係得選舉同埋選票嘅考量，係冇其他嘢㗎啦。你泛民係泛民，喂，最應該去企喺前排嘅唔係啲學生啊，而係你嗰班養尊處優每個月竇98,500元嘅泛民主派嘅議員啊！尤其是那個號稱只是勇武的鄭松泰，你去了哪裡呢？這樣是不是啊？喂，你們那二十多個立法會議員泛民的民主派是不是應該站第一排？跟著你們所屬的所聘請的那班議員助理是不是應該站在第二排啊？第三排啊？我有沒有講錯啊？這些說法是不是推人去死，而是你們都是覺得是認為是吧？林鄭月娥那個的回應就是不尊重你們的訴求嘛，那你們要將行動升級嘛，你朱凱迪說，那為什麼有些學生有些即是後生仔當行動升級的時候，你這一班的立法會議員全部都不見了呢？是不是啊？喂，這件事才令到我們最反感嘛。然後今天你們其實站出來開個記招，喂，你們都縮的，你哋泛民都唔系话你哋主导噶，你唔系话你哋倡议噶呢一个嘅三罢，系啲市民主动嚟到去做，因为你哋唔想承担嗰个政治后果啊！你哋连呢啲咁样嘅骨折眼上边，你哋都选择归宿啊！因为你哋又唔想俾你哋嗰啲嘅温和理性嘅即系非暴力嘅支持者吓、或者你哋嘅我哋所讲嘅真系心黄嘅傻粉嚟到去。是覺得你們啊，你們偏離了你們那個溫和的路線，就會失了選票啊，所以你們呢就綁手綁腳，很多顧忌啊，根本你們不是為了這個的目標呢，是推翻個逃犯條例，根本你們就是為了來到去那個選舉的考量是第一，永遠都是這樣啊，你們沒有一次不是這樣啊。呢一樣嘢就係令到我點解對你哋泛民係咁樣憎恨？喂，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你自己諗下係唔係咧？我講嘅嘢三罷，喂，你又叫嗰啲咁嘅市民自己嚟到去做？咁我想請問你泛民最大嗰個嘅工會就係教協啦，係咪啊？係。你泛民嘅教協，喂，嗰、那個立法會議員又係你嘅。是不是那個議席是你的功能界別，你自己、都不去呼籲你們的教，即是你們所屬的一些的選民，最大是你的了，最即是全香港最影響力最大的那個工會就是教協的了，你們自己都不去罷工，你們叫人去罷工，是不是？然後就說這些市民自發的，不關你事，不是你提出的，即是很不負責任啊，你們是，我經常都說你叫得人去參與的，你自己一定都要在現場現身參與， 是身先士卒。 喂，這件事我們經常要提倡的，為什麼我們說要是其是非其非？喂，如果你不是知行合一的，你提倡那一件事、你自己都不在現場，你都不去的，那你叫來做什麼？你不就是推人去死，你叫人去死自己不去，我們就是為什麼這麼爭六四的時候這麼爭柴玲，就是這樣，是不是啊？為什麼我覺得柴玲這個你們經常說八婆，柴玲就真的是一個八婆了，叫啲學生流血，自己咧就走佬跑路個學生領袖，係咪啊？咁所以我哋先至係即係對啲人又咁憎恨嘛。你啲泛民自己都永遠咧就歸宿嘅，因為你哋要永遠都係考慮個選票。 有啲人话今次你哋唔，即系佢哋选择唔割席咧，就系即系一个进步。有咩进步啊，大佬？泛民唔割席，你哋就已经觉得系进步，咁唔觉得香港嘅民主啊几十年都冇进步啦，系咪啊？你咁容易就系就住啊啲咁样嘅嘢，你就系满足啦。喂，你泛民呢班咁嘅人去咗边咧？会唔会为 发声明撑佢哋啦？ 喂，你会唔会唔系你唔发声明唔紧要系嘛？因为你有选举嘅考量，我都理解。你有冇对于嗰班被捕嘅人士系去提供你哋嘅免费嘅法律支援咧？你咁多律师系咪啊？你叫人去话要行动升级，你系咪应该要俾翻一啲法律嘅支援呢啲人咧？呢啲系最实在噶啦，发声明都冇用啊！我觉得系口呢啲叫做口舌辩给。是吗？口为实不至。喂，真正正要给钱的就是要那些这样的律师了，法律支援了。你有没有给他们啊？很简单的嘛。那些有些给，有些已经入了狱的，出回来的。你有没有一个就是所谓就是这个的叫做他们出狱之后的一个支援呢？是吗？喂，你这些要负责的嘛，你们是。你老埋你自己朱海迪喺个网嗰度讲话叫人行动升级，自己又唔去，然之后咧完全冇支援嘅。喂，你不负责任啊！呢啲系啱唔啱啊？点解你泛民俾人觉得系你哋讲一套做一套系咁讨厌就系咁样啊嘛？咁我讲得清楚未啊？呢啲唔系乜嘢同你哋泛民嘅即系所谓嘅在職的一些的議員是去過不去的，而是你們事實上是做得非常之曳，非常之惡劣嘛。你永遠就是所謂這叫 take advantage of 這個的抗爭的行為，就去做你們撈取選票收割成果的事嘛。 是 你看朱凱迪已經今天有說了，又說星期六呢就要去這個的地區的十八區那裡呢，就要对付呢啲建制派嘅地区嘅装脚啦！你永远就系你，因为你哋嘅思维模式就系要选举啊嘛。讲嚟讲去就系要啊，我哋十一月咧就要有一个嘅区议会选举，下年嘅九月咧，2020年嘅九月咧就有呢一个嘅立法会嘅选举啦。你哋永远就系谂呢啲嘢，咁谂坏咗个脑嘛。然之后选咩举啫？2014年八三一人大嗰个落闸已经话咗俾你听系冇得选啦，系咪啊？然之后我、哦、因为冇得选，所以咧就要基于现行嗰个嘅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嚟到去咧，因为佢有个选举委员会有1200人啊嘛，你哋就喺嗰度转空子啊，不停咁样去谂啦，你谂坏咗个脑啊嘛，你哋泛民就系、是、永远就顾住嗰个议席，永远就顾住嗰个嘅社运嘅产业，你都唔系为咗嗰件事嘅，你点解咁得人憎就系咁解啊嘛？好像你个三爸咁样，你系咪确认嗰一日系会三读？如果唔系，你叫啲市民嗰日射波一日出嚟，好啦，出到嚟，哦，又系乜事都冇嘅，跟住又系，哦，跟住又拖落去啦，跟住你哋又喺嗰个议会里边又拉布噶啦，一定梗噶啦，系咪？你唔好话俾我听，你哋唔会拉布啊，你哋一定有拉布噶啦，系咪啊？咁、你如果你谂住拉布嘅时候，有乜可能嗰一日你即系你嗰日叫人出去系咩集气？即系你嗰日其实叫人出去就集气，集咩气咧？就是、集你泛民主派嘅气，系嘛？你永远就叫人你做一啲咁样嘅咁鸠无谓嘅嘢啊嘛！如果嗰日 喂中意， 如果你话嗰日唉三读表决噶啦，禁制噶啦，喂咁我跟你吹鸡，喂好正常喎、啊，系咪啊？政治动员，你嗰日你系唔系真系谂住系嗰一日就表决噶？定系唔系啊？定系嗰日系第一日，系嘛嘅审议呢个法例？你叫啲人企喺出边喺度嚟做咩啊？即系叫做壮胆咁啊？定系即系叫做喂好肉酸啊！你呢个行为系喂你大佬啊！市民嘅抗争系有成本，哪怕你叫佢罢工都系一个成本嚟噶嘛？佢嗰日喂又出嚟，咁然之后第二日又出嚟，呢日又出嚟，喂佢要翻工啊！有啲人系计日薪噶嘛？啱唔啱啊？ 是 喂，或者计月薪嘅，佢咁样请我，可能 low pay 或者系 annual 或者点样，喂，佢都系一个代价嚟噶嘛，啱唔啱啊？嗱，唔好话又话我反对你哋走去做呢一个嘅泛民走去话包围啊，我冇反对你哋包围啊，系嘛？呢啲系个人嘅抉择，正等于我哋游行，我哋从来冇反对嘅游行，有啲人话我反对游行，我从来冇反对游行，系嘛？ 我只不過我話你嗰個遊行係冇用，咁啊結果出咗嚟又冇用啦，係咪啊？我話你泛民搞嗰啲遊行係冇用嘅啫嘛，我冇話反對你遊行，正等於依家我話你搞呢一個嘅什麼禮拜三嗰個集會都係冇用一樣啫嘛，我都冇話反對噶，你又唔好問翻我仇思達有咩嘢嘅想法，或者點解唔叫我仇思達帶頭衝？你俾翻98,500蚊我一個月，我做翻四年咧嚇，攞埋嗰個約滿酬金，我考慮下，我可能會。你自己那班的立法会议员啊，是吧，身娇肉贵啊，那二十几个泛民的立法会议员啊，你们自己都不身先士卒企出来，你又不停要啲市民做这样做那样，捐款捐款捐款，入钱入钱入钱。那你们那班泛民的人做什么啫？你说如果你们能够在个议会里面都抵挡到那个的法律的，是吧，你们说是 要抵挡恶法的，你做得到的。那你斗98,500蚊。喂，我覺得冇問題啊，係咪先？你哋又唔你喂喂，你哋然之後咧就抵賴啦，就話啊，因為我哋唔夠人多，我哋唔過半數，所以抵擋唔到，就要靠啲市民。咁靠啲市民唔緊要，係咪？市民選咗你出嚟，你做唔到嘢，係咪？你要靠啲市民做外援唔緊要。咁喺市民出嚟做外援嘅時候，你哋係咪都應該企翻第一排嗰度，同啲一般嘅基層嘅群眾企成同一陣線啊？而唔係唔知去咗邊度啊，或者坐咗上去立法會大樓嗰度睇電視啊？ 喺涼冷氣。 阿朱海迪，你尋晚喺邊啊？你依個岑奧輝唔好講大話啦，話朱海迪喺金鐘俾速龍打到撲街，有冇呢回事啊？車大炮，你岑奧輝六卡岑，真係好反感。你恃住自己個聲量大，喺網路嗰個聲量大。是吗？你是知名人士，你就可以对我仇思达呢，即是百般的抹黑，觉得我好恰啲，是不是啊？你朱海迪啊，你老板啊，你作为朱海迪那个的议员助理啊，你走出来护主而已嘛，是不是啊？不，我说朱海迪在数钱，你说朱海迪没有筹钱，那朱海迪那些的盟友有没有筹钱？你玩你捉字室，是不是啊？你说我知道啊，我还你朱海迪和香港众志一个公道添啊，你和香港众志没有筹钱嘛，大晒啊！民主党、民阵、社民连、公民党有冇筹钱啊？仲有嗰啲所谓散后嘅团体有冇筹钱啊？讲嘢真系你自己冇筹，以为大晒。好啦，我当你冇筹啊，系嘛？你系冇筹啊？唉，你捉字失啦，你赢啦。你使唔使讲到话阿朱海迪喺金钟嗰度俾速龙打到扑街？有冇呢回事啊？即系呢啲你咪就系柴灵上身咯，岑敖辉。你再出嚟讲多次啊，六卡岑。话我做咩attention seeker？ 喂，我从来讲嘅嘢根本上就系由头到尾，边有变过啫？系嘛？我哋就即系劝喻大家要知道晒所有嘅后果先至好去决定去做，系嘛？我哋又冇反对啲人去做，系嘛？ 系。 喂，边有变过啫？系嘛？你哋嗰啲泛民嘅食相就非常之难睇啦，就真系啊！ 即係好多人咧，成日覺得我哋講嗰啲咩冇用咧，同埋叫人唔好去咧，係掛鈎嘅。其實兩回事嚟嘅根本。 喂，係啊，我冇叫你唔好去啊。你中意去表達嘅，你咪去咯，係咪啊？你中意行泛民嗰遊，咁你結果嚟到講，喂，泛民咁佢嗰個遊行搞完啦，咁都係咁啫，係咪啊？泛民嗰個遊行搞完，我一早都話冇作用噶啦。咁你哋話要去，咁咪去咯，係咪啊？嗱，有個 Ken 2020就2206就話。12号唔出去唔冲可以做啲乜？佢又自己好矛盾，我觉得你咪自己去决定咯，系咪啊？矛咩盾啫？你自己有路去谂噶嘛？喂，我觉得成日都系咁谂。喂，正如冯敬恩话斋，佢嗰篇文章真系写得好啊。喂，你唔需要为咗你冇做到一啲嘢而去觉得悔疚或者乜嘢话即系话哎呀，好似有所失咁样， 好似冇出一份力咁为呢个香港。 喂。真係我覺得有冇需要咁樣諗呢？你係咪要推到每一樣嘢都係要去到咁即係咁盡，係嘛？咁你就要承擔翻個後果咯。咁有啲人話啊要出嚟，咁你咪出咯。你覺得因為咧，我唔會反對人去做呢啲嘢，點解咧？因為好多人就要覺得，我要覺得咧要為咗咧香港咧去做一啲嘢。如果我唔做咧，就會即係個心咧過意唔去嘅。就算冇用咧，我都行出嚟噶啦。咁你嗰日12号你咪去集会咯，去场外嗰度睇电视咯，就咁简单啫嘛。但我就劝喻大家就系嗱，你点样都好系嘛，你一定系要千祈系要小心系嘛，最紧要系要平安，就系咁多啦， 係咪？我哋能夠做到嘅嘢就咁多啦，係嘛？我哋又冇叫人去，有啲人話我唱淡，唱咩淡啫？由頭到尾我都話你嗰啲遊行係冇作用噶啦，結果就已經係當日就已經冇作用啦。林鄭話俾你聽係咪啊？咁你話要對香港付出翻一啲嘢，咁你咪去咯。我哋冇阻止你去，你咪去咯。因為嗰個嘢係你就咁去集會又唔會違法嘅，又唔會坐監嘅，係咪先？嚇！但係你其他嗰啲激進嘅行為啦，嗰啲抗爭嘅行為啦。咁你就要三思而行咯，我哋永遠就係咁樣。喂，我哋永遠個出發點就係我哋要保障我哋嘅益友，聽我哋聽你。如果你有緣係能夠聽到我哋節目嘅益友，喂，我哋一定係即係盡最大嘅努力嚟到保護大家㗎。喂，我冇理由叫你去死，係咪？因為我自己都唔去，我自己就覺得你呢啲咁嘅行為，就算你話有1000人出嚟咁樣，嗱，尋日都有幾百友啦，係咪？尋日其實都有幾百友，到最終就剩翻百幾人啦，係咪？因為一路驅散嘅過程當中，有啲人喺唔同嘅街口嗰度係走咗啊，咁樣噶嘛，咁佢最終嗰一班人就走剩百幾個，咁啊俾即係警察嚟到包圍住咗、包抄咗，咁啊係。即係我頭先都講啦，即係好心噏啦，係咪？呢啲咁樣嘅事件到，咁你哋自己去諗啦，係咪？呢啲嘢係，唉，真係，嚇， 真係唔識講，好心噏啊！其實尋晚真係， 即係你覺嗱，我成日都講，點解你話喂？你話點解成日講話一世咩意思？我意思話你所付出嘅代價一世係你嗰個刑事案底留一世咁解啊？咁你覺得啊，你有呢個刑事案底，你話你又唔移民噶啦，你又唔打算做政府工啦，你又唔咩？咁你有你自己嘅抉擇咯。我寫就係話係咪啊？咁我又阻，因為我唔係要阻止你哋去衝，我唔係肺高塵啊，我唔係孔令宇啊，係咪啊？我冇咁嘅本事，冇咁嘅能耐。只不過我係成日都再三係叫大家係諗清諗楚先有可以做，就咁解啫嘛。就想保障大家啫嘛，系嘛？ 即系唔好做到有啲事有后果先嚟后悔咯。 系你就后悔有后果嘅时候，将来系嘛？觉得即系好似个社会亏欠咗你咁样。陈浩天讲嗰样嘢都讲得啱噶。你唔好觉得个社会欠咗你而去做呢一样嘢，或者即系将来系觉得个社会系欠咗你嘅。喂，你做得呢一样嘢，你今时今日系觉得无悔，你一生你都觉得无悔。你唔能够系到时咧，到时到后又觉得个社会亏欠咗你啊，或者点样？即系你又系要真系好谂得好清楚，而且系你要为咗你自己去做，你唔好觉得你系为咗香港人啊，或者为咗即系唔好谂咁伟大。呢个陈浩天讲噶吓，唔系我讲噶吓。OK 吓，即系我又觉得佢呢个说法都系讲得啱嘅，系嘛？ 系。 即系你唔好觉得话啊，系为咗啲乜嘢去做，你为咗你自己去做，系咪？ 总之都系嗰啲，你要一定要有一个心力，嗰个效果就系你要。承受得起嗰個責任，你先去可以做每一件事咯。 係，你當然係啦，係咪啊？嚇！即係你話呢一個朱海迪，喂，朱海迪到底有冇喺嗰度俾人打到撲街？你自己講啦，係咪啊？岑浩輝嚇！喂，當日啊，你哋自己有份講嗱，有啲嘢咧，佢哋又冚唪唥當粉筆字抹曬。當日2014年，你哋又話咧唔好激嬲共產黨啊！唔好戴口罩啊，唔好戴面具啊，戴 V 煞啊，嗰啲冚唪唥都系鬼嚟啊！然之后咧升级就为咗升级系失败嘅，咁你今日你又升级啱啱啊？你又企出嚟升级，你今日升级系咪为咗企出嚟？你系为咗你嗰意志根本都唔坚定，转嚟转去。你话有啲人就话啊，唔紧要啦，阿仇生佢都既然出咗嚟啦，你自己又唔出嚟咯，咁你讲咩啫？咁你既然你选择要相信一个咁样嘅人，系嘛？你要同佢合作嘅，咁我阻唔到你噶。你觉得佢又可信嘅话，我都阻唔到你嘅。呢啲人同你做战友系嘛？我又唔会系你企喺嗰个地方嘅战友，因为我会觉得你就算搞呢一科嘢，到最后有2000人、3000人咁啊点咧？占领都俾你占过啦，到最后系记唔记得啊？2014年俾你占过93日，我想我成日都提呢嘢，就话你哋就要承担翻个后果咯。同埋你哋有去过，唔使喺个网度讲噶啦，你小心俾人哋秋后算账、秋称你仲好啦吓。即系呢啲啊，你唔需要再喺个网度三番四次讲话你寻晚喺边度啊，企喺边 唔使 位 强 置， 调，唔使打 你唔使 卡 讲 嘅 啦。 呢啲 因为喂，我成日都话我点解喂我心底就系话我唔系要害你哋嘅，我要为你好啊，大佬。喂，我连呢啲咁样嘅细眉细眼嘅位置都要即系帮你谂埋啊。我惊你哋啊咁样出嚟留言啊，然之后就俾人哋抽证你话你系咪寻晚喺现场啊，走去做一啲嘅行为乜乜乜乜啊，跟住俾人告啊，大佬。即系你明唔明啫？你唔明就算啦，你唔明就唔好听啦。咁唯有系咁啦。我根本出发点就系想 保护所有人，系嘛？尽量唔好受到伤害。你如果你去意义决，咁冇办法啦。呢啲即系系咪先？即系你希望大家又会理解。你如果你觉得呢个咁样系为咗收共产党钱嘅，系失败主义嘅，系咩嘅？咁冇办法噶，你唔好听啦。唯有就系、是、你唔好听咪得咯，系咪啊？你咪唯有唔好听，我又唔系啊，陈浩桓，我有冇企喺嗰个下角度嗰个石博叫人哋唔好去冲啊？我冇啊嘛，大佬，我喺个网嗰度啫嘛。你成日话我喺屋企个呢度开台，我咪就喺我屋企嗰度开台咯。咁你咁都唔抵得啊？啱唔啱啊？你自己有脑噶嘛，你自己会识谂噶嘛，系咪啊？你都觉得啊，你咁样做其实唔系为咗保护啲市民嘅，唔系为咗保护啲益友嘅，而系嗌人唔好去嘅。咁我帮你唔到啦，系嘛？我冇嗌人唔好去，嗌人谂清楚先好去，就咁解啫。因为我哋就系唔想就系成日搞完一大轮之后，原来你根本成班友付出咗咁多代价，到最后原来你哋就系要帮，即系你哋个客观效果就系帮咗泛民抬轿啊！你明唔明啊？喂，咁样先至系最令人对佢难过嘅地方啊嘛！真系你付出咗咁多，你甚至乎为咗呢个嘅争取一啲嘅你认为一啲嘅嘢，喂，原来你嗰个目的达唔到之余，就帮人哋做咗嫁衣裳，就系帮呢个泛民咧，系嘛嚟到去抬咗轿嘅，咁有乜为啫？系咪先？喂，你做嗰样嘢，你梗系你梗喂，有啲人咧就唔系嘅，有啲人成日攞住嗰句嘢左交成日引用嘅，唔系见到希望先至去做，而系坚持咧先至会成功吓，唔系因为见到有即系唔系见到有希望先坚持，而系坚持先有希望。佢哋成日就攞呢句嘢出嚟。咁你中意你就中意啦。你如果你我不如呢啲嘢，我都系宗教信仰嚟嘅。咁你中意信仰呢一套嘅话，我亦都唔会阻止你。但系咁你又唔好觉得你所做嘅任何嘅行为系会百分之一百成功吓？ 系 呢一样嘢，你一定系要事先要谂定嘅，冇嘢系百分之一百成功噶吓。你要谂定失败之后你会点咧？咪拘捕啊？会点样啊？咁你就要自己考虑咯。呢啲嘢系嘛？你即系。唉， 即系要谂埋个后果咯，做每一样嘢都要 吓， 系、 啊。咁你即系自己谂啦，系嘛？唉， 嗯、即系其实咧，我觉得寻日咧有一班人咧、啊，可能佢系唔即系唔系为咗民阵而出嚟嘅，佢哋都好憎民阵嘅，但系咧，佢哋都可能好憎泛民嘅。但系你出咗个游行咧，佢哋最无奈嘅地方咧，就系佢哋可能系会被代表咗。即系佢哋被代表，哦，其实你出去游行，你都系嗰班人嘅， 唔系因为呢、 這个都系泛民嘅啦。 呢、這个必然嘅啦，咁喺一般群众嘅心目中，一般市民嘅心目中，佢哋唔会理你嗰103万人嗰个嘅构成部分，有边啲系深黄，有边啲系浅黄，有边啲系本土，系嘛？有边啲佢哋唔会理噶啦。到最后就系会成功地化成选票，喺2019年嘅区议会选举同埋2020年嘅立法会选举，泛民就系会大胜，呢、這个系必然噶啦。即系你唔好咁天真，觉得你唔系，我觉得你哋咧，即系唔好咁天真，就话你出咗嚟系喺个 Facebook 嗰度打几句话，你泛民不代表你啊，我唔系支持民阵咧，呢个系你打俾你嘅朋友睇，但系一般嘅市民咧就唔会理嘅，你一定要接受呢个客观嘅现实。我唔系同你斗气，唔系同你斗嘴，而系呢个就系客观嘅现实。咁你既然系决定，因为都行完啦，系咪？咁冇所谓啦，都行完啦，系咪？你行完你都要俾我講啊，講下我意見嘅。即係你哋覺得就係話，我出咗嚟啦，即係我點都要係為呢個社會盡一分力噶啦。咁你亦都盡咗啦，係咪？啊，你都盡咗啦。咁但係嗰個客觀效果就係、是泛民會攞住呢個數字，你話攞嚟打飛機又好，點都好，佢會化成選票咯，將會喺7月2日之前猛叫人登記做選民，跟住就會喺11月嘅選舉叫人投票俾佢哋咯。 跟住去到係咯，區選嗰陣時就會打住呢一個當日100萬人上街呢一個作為佢哋嘅競選嘅口號啦。 係， 一定會有噶啦。 嚇、啊！咁有啲人話我信有103萬，呢個係數字嚟啫，唔需要信唔信噶啦。呢個係佢 announce 嗰個數字啫，係咪啊？信又點，唔信又點啊？唉，真係。 总之，反正泛民嗰边佢哋一定会信系103万。 即系总之有一班人就系会用呢一个数字嚟到去刷选票就系咁咯，系咪？ 系。 我哋一早讲话150万添，你睇翻我哋前几集啦，咁样系。 唔系，我记得有一集你直情话民阵佢哋叫30万人上街咧，你话一定有100万啊。 系，我讲咗噶， 你哋大家聽翻，唉，我對於泛民嗰啲嘢係好準嘅， 了如指掌啊，真係。 你哋聽翻啦，其中有一集，好似上兩個禮拜講嘅，我話泛民吹雞叫得300,000人出嚟遊行咧，佢最終公布嗰人數一定超過100,000，咁結果佢哋103萬咯，咪就係、是。